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推荐。有人说它是今年唯一一部让张艺谋心服口服的电影，他还一口气拿下了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和去年的金球奖、柏林金熊奖最佳外语片。他就是本期星光影院要为大家推荐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男主人纳德因为女儿是否出国的事儿与妻子争辩，最后陷入婚姻破裂的境地。这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纳德痴呆的父亲在伊朗无人照顾，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在这部电影当中，家庭责任与自身的解放与选择显得格格不入。片中的女性都是伊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也要束缚于宗教与道德。无论是女主人西敏还是保姆瑞斯，都背负着重重的负担。片中两个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掩埋，本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这些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一步步把事态往严重方向推进，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发各种矛盾的爆发。也正是这些爆发点，使整部电影充满了张力。 ملکشون نمیخواد با من بیام. من پدرم نمیتونم بیام. پدرشون آلزایمر. اون میفهمه که تو پسرشی. من که میفهمم اون پدرمه. من الان تکلیفم چی میشه آقا؟ هیچی. بفهمم سر زندگی. خدا.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是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现实主义作品，由伊朗著名导演阿哈斯·法哈蒂宫执导。片中许多地方都是用的手持拍摄，而由始至终的零配乐在告诉大家，导演正试图用一种最真实的方式将我们带入伊朗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Doch niemand mehr رسیدم.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伊朗电影《纳德和西米一次别离》。 我祈祷拥有一

骄傲，明明你的笑一直长白淡疤，爱多爱少由不得我们挑，你说感情像寻宝，你的爱没找到，我愿是座屋顶遮住每一场风暴，让你泪湿来我的怀中睡得好，如果你找到竟然承受到老，幸福或祝福我一样做得到，的荣耀，爱沉默前一秒，记住忘爱你的人生变套，笑一直长海南包，爱多爱少由不得我们挑，你说感情像寻宝，你的爱没找到，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就算你不在旁，我

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是你问你寻找。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妥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卖萌已经成了一种潮流，动画电影卖萌再正常不过了。可是你见过动画电影里面各色怪物集体卖萌吗？精灵旅社中的吸血鬼、木乃伊、隐形人、科学怪人就集体上演了一场笑料百出的聚会。 Ever since she was born, I wanted to protect my little ghoul. So I created a place where all monsters could be safe from them. 精灵旅社故事讲述了吸血鬼之王德库拉伯爵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梅菲斯远离人类，建造了一家五星级的怪物酒店，只有怪物才可以入住该酒店。正当他满心欢喜地为女儿筹备生日晚宴时，人类的不速之客乔纳森误入了酒店。德库拉伯爵假装与乔纳森亲近，暗地里却要将他赶出去，但始料不及的是，乔纳森却与德库拉的女儿一见钟情。于是为了博取自己未来岳父的喜爱，乔纳森开始了求爱大作战。 啊， How did you find this place? Oh, I was just mountain climbing with some dudes and heard this story about an awesome castle. Speaking of awesome, that cape thing is killing it! Look at these cool costumes! Check it out, I'm a Franken homie! Whoa, what's your name? My name's Savis. Greg Sauter's in love with a human! 影片的配音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由著名喜剧演员亚当·桑德勒压阵，与流行小天后 Selena 格麦斯合作，为片中的吸血鬼妇女献声。此外，索尼公司还为这部动画电影云集了一帮笑匠戏骨，让观众在爆笑与惊喜中感受一幕幕温馨的画面。 With daddy you will stay, and if a human tries to harm you, I'll simply say.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梦想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